天和萧敬腾合作带来的《凡人歌》。可能凡人歌对于这首歌，60、70、80人可能会选择在私底下听李宗盛的版本，可能这样的听友会更多一些，因为从歌里面我们能够为自己的心情找到一个共鸣的火花的碰撞点，而且我们也可以让很多需要宣泄的情绪哈，就好像就着一杯酒让人醉的烈酒啊，干进肚子里之后呢，在肚子里面消化一下，然后就把一些作为普通人该有的一些喜怒哀乐的情绪也就消化掉了。但似乎90后、00后他们可能会更喜欢听像 Mayday 和萧敬腾他们刚刚合作这一版，因为可能会更加贴近他们年纪的这个状态，活力十足。当出现需要想要宣泄的情绪，想要逃离这个疯狂世界的时候，可能这样的一个版本就可能会很适合宣泄出他们内心的一些情绪了。下午的3:07，欢迎这个时候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和你一起唱。欢迎你的收听，你好，我是大毅。在这个周一下午你在干嘛？ In the circles I've been running, I've covered many miles. I could search forever for what's right before my eyes. Just when I thought I'd found it, it was nothing like I planned. When I got my heart. Where it is.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是全新的一周开始，也是即将告别五月走进六月走进盛夏的一周。这样的两首歌 That Where It Is 和凡人歌呢，是想在周一的下午在这个时间当中，可能很多人还在犯困哈，给你带来一点音乐的补给，但实际上呢嗨曲也不能总一直只给，也需要一些旋律的起伏。 所以这个时候有请蓝又时带来一首 Singing。 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 问题，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和你一起唱，在周一的下午，通过 FM 九七四问候每一位正在收听的朋友。刚才来我时唱了一首 Singing， 他说他想唱一首情歌。那接下来我想把这首歌，应该说也是首情歌，请他来唱给我们听。而他也是很多女生心中的大众情人，有请梁朝伟。 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魂气。我在何地纵是神秘，只因你这个世界对我未舍弃。岁月忘记，我未忘记，世上曾有过你，我到处亦令你多得了你。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生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魂气。我在何地纵是神秘，只因你这个世界对我未舍弃。岁月忘记，我未忘记，世上曾有过你，我到处亦令你多得了你。 正在重播梁朝伟和邱淑贞出演那部老电影《偷偷爱你》，虽然说故事情节还是一下子很快就想起来，但还是忍不住的从头跟着一起看到了尾，然后居然发现这部片子居然是一部喜剧片。梁朝伟出演的喜剧片不算太多哈，大部分都会让我们觉得还是印象挺深刻的，而且看这部《偷偷爱你》的时候，居然觉得自己这把年纪了还会有跟着一起流泪的冲动，所以内心当中可能还住着一个少女。好了，和你一起唱，在周一的下午当中邀请你来一起听听歌唱唱歌好吗？和 FM 九七四和大义就在这个时间，接下来有请黄美媛《站在你身边》。 阳光升起，照耀着天上人间，温暖自在快乐把我包围，星光满天眨着眼等待。

手紧相框，不悬挂在心房，才相信多么重的伤也能慢慢被遗忘。当失恋很想流浪，跋涉中会有成长，爱也有些事别太幻想，你对我的影响，使我变得坚强。幸福路也许很远很长，人只有双脚没有翅膀，我享受一步一步前往，有真爱在等我的方向。 3:38，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微信平台上面的徐芒狗说，跟你一样，昨天晚上看了《偷偷爱你》，好喜欢梁朝伟和邱淑贞的组合。以前把这部影片也当作一个喜剧片去看，但是从结婚到恢复单身这么些年过来之后，发现看完这部电影让你久久不能平静。你说可能年纪越大越想勇敢去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越是没有了以前的勇气。别的我不说了，我刚才把《爱琴海》这首歌放给你，对，就是放给你听的。幸福路也许很远很长，没有别的捷径，只能一步一步向前寻找，但是真爱就在远方。 在远方，冷暖自己尝，你不在身旁，谁能与我分享？回头看过往，糊涂梦一场，原谅我的错，原谅我给你的伤。每当想起旧时光，都是你甜美的模样， 事到如今才发现，你是我心中不停息的热望，穿越思念的海洋，现在的你在何方？世界若没有你，一切都没有意义，藏在胸口的渴望怎么也不能遗忘，生命一点一滴，我已经学会珍惜你的爱。慢慢地成熟，现在我才懂当年你的心痛，好过的感受想要对你说，若能再相逢不让爱轻易错过。每当想起旧时光，都是你甜美的模样，事到如今才发现，你是我心中不停息的热望，穿越思念的海洋，现在的你在何方？世界若没有你，一切都没有意义，藏在胸口的渴望怎么也不能遗忘，生命一点 四大天王当中的黎天王，黎明轻声说话未曾讲。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跟电台同事们一块去 K 歌，很惊喜，在这个小群体当中发现了一个声音特别特别像黎明的人，然后他会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的时候在直播，他就在我们974直播间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可以去四点有戏的时候找一找张帆老师。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游， 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974，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周一下午的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欢迎你继续锁定下午好，我是戴毅。全新周开始了哈，希望你这个周的周中工作不要太忙碌，有时间可以在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的时候来听听歌，然后唱唱歌。这首老歌找一个搭档跟你一起合作吧。 左手写他，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面对真爱人和朋友，哪一个我该放开？ 写着他，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午夜有最深沉的感慨。 郑中基还有张学友两个人的合作左右为难，虽然石芒狗只通过了微信平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了一条留言，但我其实想到的是你内心当中可能有第二条第三条留言，可能内心当中也有一些左右为难的情绪。我只能说你能够发来刚才那条留言，说明现在的内心还是有所喜欢的人的。我可能不能给你太多建议，我只想说很多事情错过了可能会后悔，所以要抓住现在机会。 Girl. 听的 Aguilera Maroon 5 Move Like Jagger。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在工作日下午的三点钟到四点钟，在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我是戴毅。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联络、给我留言的方式，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线下的时候，你也可以搜索一下新浪微博上面的微字认证戴毅。 我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从白日梦。着了翻不动，想你妈只会用哭泣来交流，从走路的坎坷，不安的坐着，无奈的失眠着，谁都是这么长大，逃不了的。我总是跌倒在离家不远的路口，你们总是不知疲倦守候，山过四海，起伏不定，不变总是看不到头。我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做白日梦。世界不来快乐而不烦忧，人生的路口停留还是走，多感情不放手，是速度不变剧情把结局带走。我知道做多少数不清的春秋，总会有很多个你在身后。 这首永远都会在是这些年来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支国内的摇滚乐团旅行团带来的歌。 永远都会在， 我想不止对于刚才我们听友徐芒狗而言，可能对于更多的听友们来说都是这样子的。当你遇到了一些事情，可能你左右不定，举棋不定，也很烦恼的时候，希望可以把音乐当做你的好朋友，向他去诉说一下心事。可能你会从很多经典的歌曲和歌词当中，不能说获得一些灵感吧，